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27集，江燕一边按着期刊给英语周报分类，一边分神去听他们的对话。不多时，池诚就被遣走，徒留池瑶一人和老师沟通。池瑶说话的时候并不多，更多的时候是在附和老师。他的声音很抓人，向老师询问池诚在学校的情况时，字正腔圆，语调微轻，像是怕打扰到办公室里的其他人。当然，那时办公室里除了他们，也就只有一个在整理周报的他了。当老师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江燕猛地意识到自己好像忘记刚才数了多少份了。那天池瑶并没有在办公室待多久，他走之后，江燕也整理得差不多了。他走出办公室，却在走廊看到池瑶。他还没走，正低声和人打电话，鞋尖点着地，有些长的马尾伏在他颈后，像松鼠蓬松的尾巴，整个人十分舒展。 就是过来给池诚擦屁股的。 不知对方说了什么，他笑了。 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？ 江燕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路过，余光却飞快地捕捉到了他扭头向自己瞟过来的眼神。 同学，你东西掉了。 他一顿，低头看了才知道贴在周报上的便签掉了。不等他反应，池瑶已经先弯腰帮他捡起，顺手贴回了周报。细细的手腕白得透明。他定定地看了两秒。谢谢。 不客气。 直到走远，他都还能听到池瑶的声音。 啊，年轻真好啊。 可池瑶明明也没多大。江燕忍着没回头，却在回想他刚才的神情和动作。他笑的时候是先眯起眼才弯唇露齿，下巴尖尖的，明媚又灵动。一个笑容在江燕眼里被放慢再放慢，他仔细琢磨，反反复复，以至于后来再遇见他，看到池瑶对自己笑，心里想的是他没记错，池瑶真的是这样笑的。其实江燕也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把那天的细节记得那么清楚。在那之后，他就再没有在学校见过池瑶，再见已是另外的事。不过算算时间，你那时候应该已经工作了，只是长得显小，我们都以为你还在上学。听江燕这么说，应该是他第一次帮池诚忙的时候，但具体的细节池瑶实在想不起来了。刚工作那几年，他住家里，池诚总惹事，学校动不动就要请家长，池诚不敢惊动池女士，只能拜托他帮忙，因此池诚还抠着私房钱请了他好几顿饭。 就这样？ 江燕眸色流转，他低头却说， 后来和池诚打球，我认住他，但他好像看不惯我，我们还差点发生口角。 池瑶被转移了注意力，他脸一沉。 池诚打你了？ 没有，普通擦撞，后来就没了。 他就那臭脾气，肯定是看你长得比他好看，嫉妒。 我好看？ 池瑶默然，从江燕手里抽出自己的手。 我发现你心眼很多。 怎么？ 池瑶说不上来，他神秘地摇了摇头。 直觉，说不准。 江燕满眼澄净地看他。 你只要知道我很喜欢你就够了。 池瑶再绷不住，他笑起来， 抓着江燕的两只耳朵。 江燕，你好帅啊。 他的画风转得生硬，江燕把嘴一撇，你老逗我。 你不会懂的。 池诚长得不差，他见得多了，眼光也变得挑剔。江燕是少有的让他见一次就心动一次的异性。他用指腹抬江燕下巴，亲了一口，顿了顿，又亲了一口。这时有人敲门。 石瑶，小野说要去拍照，你去不去啊？ 江燕把头一偏，嘴唇贴上池瑶的脖子，说不去。池瑶却往旁边一躲，小声道， 我不去，但得开门说，不然他不会走。 江燕喘了两下，翻身放他起来。不想池瑶难做，他去了卫生间。池瑶快速把衣服穿好去开门，池诚一手撑着门框。 哎，怎么这么久啊？ 上厕所。 池诚看他，眼神又往里飘了飘，什么也看不到。 我不去拍了，你们去吧。哦，你可以去问问江燕拍不拍。 他主动提了，池诚反而不想再去问江燕。 那算了，我跟小野去。 嗯，记得6点吃饭。 知道。 关上门，池瑶靠在门上，望向从卫生间出来的江燕。池诚不喜欢我。 你管他？ 我不管。江燕说完，上前两步，将池瑶禁锢在门上，压着声音说， 姐姐，你说你弟弟现在会不会在门外偷听啊？ 池瑶的瞳孔一缩，不是感受到了惊吓，而是刺激。 我懂了，原来姐姐喜欢这样的。 池瑶先前一直当江燕在诓他，在看到他和他爸的聊天记录以后，这才打消对他的误解。可两人在一起这一个月，他不得不承认，有些事江燕学得太快，也太会了。姚敏敏常说漂亮弟弟好，精力旺盛，粘人还纯情，每时每刻不再散发快要溢出的荷尔蒙。有利的同时虽有弊，但总归是舒心大过苦恼的。池瑶以前不知道，如今晓得了，已然食髓知味，都有些担心自己以后该怎么办。 在想什么？ 池瑶定定地看他。 在想你为什么这么优秀。 江燕一僵，听懂后耳根都红了。希望他喜欢是一回事，但此时听到他如此露骨的表达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像是怕被他发现自己的窘迫，又或是想证明他说的没错。短促的停顿过后，江燕又稳住的，以至于太过恋战，害得两人差点错过晚饭时间。6点，池瑶和他一前一后到达饭馆，因为晚上有演出活动，来吃饭的人很多。预定的位置靠窗，推开窗就能看到在湖心搭设的高台。演出时间未到，台上这会儿空荡荡的。池诚和小野已经在了，见池瑶就一个人，池诚问， 江燕呢？ 池瑶睁眼说瞎话。 我以为他先来了。 说曹操曹操到，话音刚落，江燕就跟着一个服务生走了过来，见他们在看他。 怎么了？ 你这一下午都去哪儿了呀？ 在周边逛了逛。 江燕在池瑶旁边坐下，他们坐的是四方桌，江燕腿长，一落座膝盖就碰上旁边的池瑶。池瑶屏着呼吸默默移开，可江燕倒好，一手喝茶，另一只手又摸了过来。江燕收拢手指，握着他的腿捏了捏，刚好还是他泛酸的部位。偏偏对面的两个人浑然未觉， 池城正给小野倒水，问他坐着冷不冷。池瑶不动声色地横了江燕一眼，江燕垂眸，攥住他的手，把他的手捂热了才松开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